三生木仙云野后，坐客云间，寄情于天地，幽灵草木仙，此生不作万人间，风一中水仙，白头月，斗月往来山川出云烟，樱花却照挂西单，悲欢难免，叹过流星仙，别无聊，偷偷梦到前。是因一袭蓝醉间，想看怀抱明月，却料到带伤缠绵。少年轻狂的散尽，笑歌与他换明星发誓言。这天下风起千乱般，只得寄予一眼桃花情自愿。情都是河汉，不必再杀尽千人，就在他山脉还不见群风月。何须问山平桥断，一吻何缘，相伴千万人敷衍，千万人退却，多他几里相见，真的你一袭并肩。退重逢秉烛摇曳，中有仙，人间是万象横看，书成诗篇，好风比酒还讨人醉，千大了万千。手上真情难断绝，他挥汗那白卷，随烛火苗佳名乍现。任你挑担看河山，随手指的那一座敢于看。这天下风情千万般，值得情自然，情都是河汉，不必再杀尽千人，就在他山脉还不见群风月。何须问山平桥断，一吻何缘，相伴千万人敷衍，千万人退却，多他几里相见，真的你一袭并肩。此心也曾风雨千山，不经爱的风险在一年心上撒野，覆盖了所有的山河岁月，天地。